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啊，到了北京时间21: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每个周六夜晚上的9点钟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通过呢，我们的在车里，哈哈，车载收音机收听节目的路上的小伙伴们，哎呦，今天这个北京突然间这个天说变就变哈。在路上的朋友呢，首先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呢，很多正在透过网络来收听我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的亲们，大家周末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呢是2018年5月12号，又到了一个全新的周末，一个星期六。嗯，今天的心情呢，这大家相信都不错啊。但是呢，如果说给你一台时光机，让你回到10年前，相信呢每一个人的心情呢都是有很多很多沉重的色彩在里面。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的热门提问，说如果能回到10年前，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相信呢，大家跟我的这个答案呢是不约而同的，就是去告诉四川的同胞们，在2008年5月12号14:28汶川会有一场强烈的地震。10年过去了，曾经的满目的创伤如今已经重建，10年了，曾经的痛不欲生我们也渐渐的平复。10年过去了，那些远去的人在记忆里依然清晰的历历在目，而我们与生活也是越斗越勇，每个人都会把更加美好的未来和明天呢让它化成一种动力，帮助我们在现在此时此刻以及未来的日子当中获得更多更多的勇气。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提醒大家，今天可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此时此刻你的心情的同时呢，不要忘记哈，把这份祝福呢送给远方的朋友们。如果呢你有同学或是呢亲戚等等等等，希望可以呢给他们一份特别特别的真诚的问候。现在一边听歌听节目，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麦 home 点歌贴正在开放中，或是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 Oh my radio star， 他疲惫遥望着，天空突然黑了，我的心也被震碎了，下一秒瓦解了，泪堆积成了，但明天是好的，我们要坚定着，爱让我们不放弃，活着还要继续和大自然拔河，当爱与希望同射炙热的太阳，昨日泪光会随时间都蒸发，别轻易放弃，明天要 来回通往，又是煮好的家乡。我知道未来还有好多路要闯，我打开了窗，看见了晴朗。 当爱与希望倒映缓缓的暖暖的月光，再次回头望，又是一个筑好的家乡。相信呢，有我们每一个的人的内心当中的这个爱和传播出去的美好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呢让我们彼此的未来和明天更加美好。这里是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呢是2018年的5月12号，十年弹指一挥间，想想十年之前的自己又是什么模样。 是看不见的语言，爱是摸不到的感觉，爱是我们小小心愿，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爱是仰着头的喜悦，说不出的感谢，爱是每天多付出一点点，说说何时不在乎考验，让爱传出去，它像阳光温暖我和你，不管有多遥远，总有到的那一天。 像阳光温暖我和你，不管有多遥远，总有到的那一天。让爱传出去，它像天空般般人生路，有你的祝福没有过不去。 好好过，好好的过好每一天。我们在生活里面领教了世界有的时候是何等的凶顽，同时又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这句话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可以呢把爱和希望都这样的美好的传出去。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下线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我是你好朋友麦同学，在麦家族麦后面的点歌贴，在新浪微博呢，中国同学已经来排队报道了。今天呢，抢到沙发的是新岛同学和二层，也是你，是你，是你。希望呢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稍后呢开团号，三层皮卡瑞的板凳呢归你啊，小扇子也归你。雪玲儿今天晚上刚好和今天呢我来播出的这首开场曲，爱与希望。哎，你就不小心点到，其实呢我是这个已经排歌单的时候呢，就把这首歌排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虽然我们节目呢听起来每次都是特别的欢乐，特别的这个活泼的，但是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呢，也特别希望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把这一份缅怀，把这一份纪念哈，在节目当中呢传出去。希望呢我们整个收听节目的朋友，在路上的朋友，听我们电台节目的每一个你，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希望呢把这个爱和希望啊，哪怕透过一首歌，透过一档电台节目，就这样的传出去哈。以及呢拉钩钩你的怀抱之友悠悠我 ID就是你啊，他说今天的想听一首爱你。第六楼的骨朵儿，只有一个你 ，If you 和无条件为你都可以呢选一选啊。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或是呢今天有什么想要送出的祝福，亦或是明天，哎，5月13号，明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对不对？明天很多同学呢已经这个准备把这个祝福送给自己呢最最亲爱的妈妈了啊。今天晚上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提前预约一下明天晚上的祝福。明天晚上呢我们的节目会在10点钟开始，10点钟到1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先说这个今天晚上想听什么哈。现在不要忘记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来及时留言，或是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 有故乡的味道，像我儿时满山遍野的奔跑。

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跑出舒适圈，跑赢上一次的记录，追上下一个自己。斐讯 W2 智能运动手表，专业户外跑步搭档。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更多优质产品超值开售。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傍晚近地层湿度较大，空气扩散条件一般，傍晚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有雷暴大风，短时风力较为明显。降水对污染物有一定沉降作用，但对交通有影响。明天白天转晴，光照较强，午后风力较为明显，提醒外出做好防晒补水工作。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后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源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应您穿单一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四川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拍摄的纪录片《汶川十年我们的故事》，从前晚开始到14号，每晚10点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央视负责人介绍，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心拍摄的5集人物纪录片《汶川十年我们的故事》可以说是精良制作，故事感人，画面真实，特意选在汶川512特大地震10周年之际向全国播出。据了解，这部纪录片于5月6号提前在四川卫视首播，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将会在全国产生更大的影响。汶川十年我们的故事分为寻找向日葵、戴国红、映秀母亲、千玺的家园、林兴聪的全家福5集。据总导演介绍，这部纪录片筹备时间约有1年，一开始在策划时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感人且有力量的故事往往与巨大的创痛有关，但经历创痛的人又不愿意面对过去，加上10年间缺乏记录的空白，给影像展现变化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欢迎回归。在21:37，邀请正在收听电台节目的每一个小伙伴加入我们的麦家族。今天晚上同时为大家准备了好音乐啊，不要忘记啊，准备了很多的祝福和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正在麦家族 My Home 新浪微博来冒泡的众多小伙伴们啊。手机尾号9597的朋友说，今天呢想为他的两位朋友点播首歌曲哈。这位朋友呢叫做李静和刘建慧，好，两位哈，他们呢为了找到我真的是费了不少周折，真的非常感动，谢谢你们还记得我这个朋友啊，内心呢充满了这个说不出的一种这开心哈。今天呢一定可以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节目当中呢把这个祝福送他们一首歌曲啊，传递给他们。想听一首好久不见，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播出哈。李静和刘建辉要收一下这份祝福哈，找到你真的是费了不少周折，怎么是欠人家钱还是很难找到，就对，开玩笑的啦。有的时候这个朋友之间呢就是会失联的，包括和之前很久的这个比如小学同学初中同学对吧，或是呢什么各种这个学习班的同学，在没有微信的年代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这个 QQ 啊对吧，这个 MSN 啊，很久不用了以后慢慢的好像真的会失联，然后呢有了这个微博对吧，微信就方便很多。傲娇的小野猪来了，他说的汶川十年呢送给每一位那边的朋友，希望他们都可以一切安好。以及呢右琴海也说了，对啊，想想十年前今天呢，哇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哈，十年弹指一挥间，我还记得十年之前的自己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呢应该是一个下午的时间哈，我在这个办公楼里的这个电梯上感觉到有一种头晕的感觉，然后呢就在这个发现跑不太对的时候，一出门看到电视里面呢就播送放了这样的令人心痛的消息，会想到现在的自己，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是一种美好，有时候是一种幸运，我们都会讲着明天会更好，对，希望把这个祝福呢送给每一个感受过十年前的情景呢还历历在目的朋友们哦。妈妈的快乐大妞说，普通的日子周六你好，知道我在你的内心深处是一粒种子，谢谢亲爱的你，送给她老公一首歌曲。我们先把刚刚的那份祝福送出去好了， 谢谢 梁静茹，无条件为你，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人。 来自麦家族麦苗同学的点播，梁静茹的现场 live 版本《无条件为你》。说也新歌要在今天麦麦的周末一现场送给你。 太棒了，99！ 呼呼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呼呼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Tell me right before it goes down. Promise me you'll hold my hand if I get scared now. Might tell you to take a second, baby, slow it down. You should know I, you should know I. Yeah, I bloom, I bloom just for you. I bloom just for you. Time we're dancing with the trees, and I've waited my whole life. It's true, baby.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 I need you to tell me right before it goes down. Promise me you'll hold my hand if I get scared now. Might tell you to take a second, baby, slow down. You should know I, you should know I. Yeah, I'll be. 许诺，曾遗憾错过。

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来自陈奕迅的十年，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到了21:56，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周六快乐，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Beijing Music Radio， 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三五好友两三小时来收听全年限量版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哎呀，你会发现呢，生活里面呢总是有很多的欢喜，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不开心的时刻哈。我们需要呢用音乐帮助大家把这个开心的时间的拉长哦，争取的少一些这发生矛盾的时候发生不开心的事情。你要知道世界上50%的矛盾来自于哪里？很多人认为来自于不会好好说话。有的时候这言多必失，有没有？祸从口出，有没有？是吧？这个嘴巴比脑袋想得快，哎，不是想得快，这个动作快啊，容易呢，这不经过大脑，把一些不该说的话就说出去了，你会发现就是这一盆覆水啊，啊，泼出去。最近这个在朋友圈大热的是吧？这个电影啊，《复仇者联盟三》来了，很多人呢在朋友圈纷纷这个炫的秀啊，自己这看过这个电影了。先不说这个大家剧透这个行为到底对不对哈，这完全不用讨论，是完全不正确的哈。这个人家的电影怎么看是吧？人家这个情节怎么去抓，怎么去悬疑一下子啊？再就是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先别说剧透这个事儿，这世道真的有点变了，有没有？电影比别人看得早，也成了一种优越感是吗？你不就看早点吗？啊，早晚都看了就是了，对不对？世道变了，世道变了，世道变了哈！好了，不要忘记一边听节目的同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跟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我们节目正在直播中，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 跑出舒适圈，跑赢上一次的记录，追上下一个自己。斐讯 W2 智能运动手表，专业户外跑步搭档。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更多优质产品超值开售。 小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上新样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新鲜的新，氧气的氧，新氧千年豆或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俄罗斯顶级芭蕾舞团五月诚意巨献精美绝伦的旷世之作，俄式芭蕾的璀璨明珠。5月18日至25日，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重磅登场，六位首席齐聚亮相，闪耀芭蕾之夜。古典芭蕾与浪漫芭蕾的交织力作，海盗用英雄救美的不朽气概，舞动忠贞不渝的浪漫奇缘。黄金时代的理想巨制，巴黎的火焰，用斗志昂扬自由赞歌，点燃命运与尊严的熊熊火焰。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时刻留 是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麦家族青春有你 ，I'm 麦麦。 让痛重叠，我懵懵懂懂。 不过了一夜，这一夜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你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夜，徘徊在山的路的街边，难有尽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空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的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天是他最爱的季节，当微风吹吹乱他的头发，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啊、还有十五分钟才午休，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是幸福 ，no no， 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 Sing with me， 他竟然容易三月六号刚满二十二，刚说开口的要离开这真诚的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 现场，杨丞琳，暧昧。 只能陪你到这里，已经有些事不可以，超过了友情，还不到爱情，远方就要到底该不该哭泣，想太多，是我还是你，我很不服气，也开始怀疑，也 唱的朋友一起来，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 连拥抱都没有勇气，暧昧让人变得直到等待失去意义，无奈我和你写不出结局，藏遗憾的美丽停在这里。 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写到了说，无奈我和你写不出结局的时刻，有的时候可以把一种遗憾当做一种美丽。有的时候在关注艺术作品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都会有很多的遗憾之美停在那里的时刻，也算是一种时间的印记和记忆吧。来自2005年的9月份杨丞琳发的首张个人专辑暧昧，在22:12邀请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所有小伙伴一起加入我们的麦家族，不要忘记一边听歌唱歌，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on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explain this. I don't even think I'm gonna try. And that's okay. I promise myself one day.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 might get a little nervous. Maybe I don't go out anymore. Feeling like I really don't deserve this. Life ain't nothing like it was before.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f you go and look under the surface, maybe I'm a little insecure. And that's okay. And that's okay. Okay.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t's just the righteous, and maybe I'm a little scared, 'cause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radio star。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这位同学米露露疯狂说，很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听一首《往事只能回味》。 往事只能回味，回回回回味。 给最近一直陪伴他的一位男生，因为他要去国外了，祝他可以一切顺利，找到自己的幸福。哎，说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感觉酸酸的？你真的舍得吗？你是不是就是他的幸福呢？去国外很顺利啊，你不在他会幸福吗？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在你，风吹花落一如意，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 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双眼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谢谢你爱1999。 刚刚是谁在麦家族 My Home 的新浪微博点歌厅里面呢，要听这首歌的，想送出这样的祝福给她的老公，记得那年我俩相遇，以后的日子里请多指教，相守相爱。 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悔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我有多深，现实就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 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能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 I think I like it， 心跳上 down down， 像小小微雪。闭上眼睛，自由坠落，怯懦冲冲前，让这瞬间带我向你温柔的蔓延。为你停止的夜，只有你我的夜，不由自主越来越深陷。一切将我身体的极限。 今晚是我那冰墙面貌，有口气的笑脸，隐藏的心却深深一跳。 身边乱小圈重就感觉向前走，美丽的上车走进去的 baby are you down。 等从最后一页，只有你我的夜，

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傍晚近地层湿度较大，空气扩散条件一般，傍晚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有雷暴大风，短时风力较为明显，降水对污染物有一定沉降作用，但对交通有影响。明天白天转晴，光照较强，午后风力较为明显，提醒外出做好防晒补水工作。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后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一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冯小刚芯片手机2于近日开机，刘震云担纲编剧。近日冯小刚发微博公布芯片手机2概念海报，编剧刘震云、主演葛优、范冰冰、张国立、徐帆、范伟原班人马悉数回归。冯导还晒出7人15年前后合影对比，配文15年过去老友重逢，温故知新，引发网友纷纷怀旧感叹，一定是真情。霍建起导演作品《如影随心》在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发布会，宣布影片8月17号七夕节与中国观众见面。电影《如影随心》是霍建起导演2018年新作，改编自都市情感作家安顿的情感实录，聚焦中国都市男女婚恋话题。最后来关注动作电影《龙虾刑警》日前发布了定档海报及预告。《龙虾刑警》自去年年底选择了改档之后，历经数月的打磨升级，最终宣布定档6月22号。6月正是小龙虾大量上市的季节，可以说《龙虾刑警》是应季马小上映。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Oh my radio star. My mind in a kind of world. Cut through my mind. I'm just a kind of boy.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22点33分。你好，我的朋友，周六快乐！周六的晚上，你的思绪是不是飘在空中？有没有晚上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的话题？周末有去看海的朋友吗？ 和你或陪伴，该怎么叫你？尴尬的空气在帮我们淡忘自己，至少安静。是最好的表情，和你或 baby 该怎么叫你？昨天的风景曾让你模糊过眼睛，你说这世界也让你恐惧。我带着你去看海，离开时候 去，我们都曾经失去遗忘中途径讲到的海景。也许有一天翻开这记忆落下的灰尘，也许会迷了我眼睛，始终想不起那次的旅行是怎么想你。我带着你去看海，离开身后的城， 成军很久的一支乐队，一支原唱乐队，果味 VC， 北京果味 VC， 果味 VC， 果味 VC 哈、啊，他们也会在下周五的，就5月18号的晚上，在这个糖果的 Live 三层呢，进行他们的造不完的青春全国巡演，为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作品哈、啊，支持我们的好朋友原创音乐的果味 VC 乐队。22:38，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兴哲。这首歌是在讲述，如果呢，在下雨的天气里面，会很浪漫的感觉哈。那在雨停了以后，会不会发生一段美好的情愫？如果雨之后， 如果雨之后泪还不停留。悲伤后眼神更执着，那一双不能牵的手，那天那一无人牵手，像片云奔走在天空没尽头。如果雨之后心还是嫉妒，如果悲伤后少了温度，不想要谁将你呵护，有什么我都留不住，我们还没结束，我好不服输。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两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需要爱的如此折磨。深深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我，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 之后心还是痛苦，如不会伤后我伤的温度，我怀念我们的相处，还没把裂缝都弥补，还没给你幸福，我怎能不输，我只想说我认真 一场雨下过之后，是不是有一段神奇的缘分就开始了呢？还是说其实天气无论怎么样，心中的他在你心里天天的经历过了四季一样，每天呢都会去思念他，每天呢都会去哪怕有一些小小的幻想，两个人曾经在某一个节气当中，某一个特别的场景下有过怎样的相遇和怎样的故事。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如果你要走，记得也带我一起走吧。 你想去约谁呢？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将你删掉， 所以你言不危险。哦哦哦哦，坠入了越深渊，输掉一切，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将你反坠落， 曾经追 这一轮开个手，敢不敢将你放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从谁的风我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大声，哦，那才是我，哦，那才是我，那个 的周末一现场，看到了在新浪微博麦加速麦后的同学呢，想给小吴同学和小孟同学打 call 应援一下，希望他们可以再创造101顺利出道。 Whenever I feel blue, my mind knows just what to do. Imagination brings a very special day. And it's as though you never went away. Deja vu transforms the past in terms of here and now, but everything just moves so fast. You don't care why or how. Just like skiing down a hill. Think only of that thrill. And in my mind, that thrill is here to stay. For it's as though you never went away.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eja Vu， 法语怎么翻译一下，即视感，简单而言呢，可以理解为似曾相识。诶，我听到了一档电台节目里面的 DJ 播出的音乐和讲的话，好像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我就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 DJ 麦好，很多年前的麦小宝，如今的你可以叫有人叫麦老师是吧，显得年龄很大的感觉哈。然后呢，刚那位同学的是想点歌了，对，希望可以点一首这个法语歌过我们节目，有没有？为什么突然放这首歌呢？是让人想到了一首法语歌，想到了我上次去法国的时候，在巴黎，有在一个 pub 里面听到了在播这样的一首复古曲。虽然不是法语歌，那我答应刚刚那位同学，我们在下一时段的开场曲来找一首法文歌听听看，好不好？哎，勾起了我去法国的回忆耶，似曾相识 ，Deja Vu。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 梦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Oh my radio star。

Music Radio。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 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睡。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作为中华消息库的 DJ 麦麦同学，怎么可能不有求必应呢？那位同学说想在节目当中，在今天晚上麦麦的周末一现场里面呢，听到一首法语歌，而且呢要把这个浪漫透过电波传出去。哎呦， 来了来了。 哦。Je me baladais sur l'avenue, le cœur ouvert à l'inconnu. J'avais envie de dire bonjour à n'importe qui. 听过吗？ N'importe qui, ce fut toi. Je t'ai dit n'importe quoi. Il suffisait de te parler pour t'apprivoiser. Aux Champs-Élysées, aux Champs-Élysées,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o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Élysées. Tu m'as dit j'ai rendez-vous dans un sous-sol avec des fous qui vivent la guitare à la main du soir au matin. Alors je t'ai accompagné, on a chanté, on a dansé et l'on n'a même pas pensé à s'embrasser. Aux Champs-Élysées, aux Champs-Élysées,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ou à minuit.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Élysées. Hier soir, deux inconnus, et ce matin sur l'avenue, deux amoureux tout étourdis par la longue nuit.Et de l'étoile à la concorde, un orchestre a mis le corps. Tous les oiseaux du point du jour chantent l'amour. Aux Champs-Élysées, aux Champs-Élysées,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o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Élysées. Aux Champs-Élysées.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o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Élysées. 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这位 ID 叫做 N 年不见朋友说，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就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总之呢，每一个周末夜有了我们节目之后呢，都不知不觉就可以嗨起来啊，特别有感觉的收听着，以及呢，满足了刚刚那位叫做 D C O U T A Jokta， 你的名字怎么读？播了法语歌之后，你发现这个名字都不知道该怎么读就对了。然后呢，听过了刚刚这个。Oh, Champs-Élysées， 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就在这个卢浮宫和新凯旋门的这个连心中轴线上啊，也被称为这个凯旋大道，很繁华。 穿西装吃西餐精致的生活，我都觉得无聊。喝咖啡吃炸鸡，再配上大蒜，喜欢这种搭配。 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哦，无论你多么的怪异，总之呢就会是喜欢你的状态，那这就是很正常的一种怎么讲，这情啊，不是情窦初开是吧，情人眼里出西施，还有什么一见钟情，我见到你就喜欢你，无论你多么的怪异，我还是会喜欢你。而且呢，歌词也很有趣。我一看，原来是我一个朋友周子妍的新歌啊，很会唱，声音很特别。里面唱到了关于呢这个自己的生活态度，对吧？这个种鲜花、遛狗都觉得幸福的他们说：“你这样配不上我，你这样不上进。”但是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啊！世界多么神奇，竟然可以让我遇见你。每一天还是想看见你啊！搭飞机啊，坐火车去哪里啊，都希望跟你一起分享。无论呢你吃到怎样的好吃的，喝到怎样的好喝的，甚至看到了一个可有趣的可爱的这个小动物啊，翻到了一个刷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抖音视频，你都想跟他分享，这说明你就是喜欢这样的他。他如果呢也刚好喜欢你，哇，完美，完美！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事情？怎么这么神奇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气。生气五秒钟哈，23:08，麦麦的周末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就在你最最钟爱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六夜晚上9:00到12:00，每个周日晚上10:00到12:00。我知道我们呢此时此刻在空中的相遇呢，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有很多老朋友听我节目呢，听了5、6、7、8、9、10年啊，听了很多年，这算是呢一种神奇。刚刚呢在麦家族的我们的微信号里面看到呢。有很多朋友加我微信，然后呢给我留言哈，说麦同学啊，我听你节目差不多有6、7年的时间了哈，这我最喜欢你那一句什么，而且他现在还此时此刻还在怀疑说是不是机器人在跟他回复，他说我最喜欢你那一句曾经在上午边走边唱10点档节目的时候说过，麦同学上身，我真的说过这么幼稚的话哦。好，我在此呢向全球的听过边走边唱节目的朋友道歉了，那个时候年轻的自己嘛，对不对？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哈，可能呢很多年之后你看当年的自己，哇，一说到这个10年8年，时间过得太快了，谁没有年轻过，不是，我现在还是很年轻的就对了啊，对，我的意思是谁没有曾经那么稚嫩单纯美好过啊？当你成熟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呀，这样穿比较好看，这样的造型比较适合自己，但是别忘了曾经的你也很美，曾经的你也很有魅力。想到了7、8年前、10年前的自己，那个时候的青春有那个时候青春的色彩。快来麦家族跟我们集合，很多老朋友，当然还有很多新朋友啊。第一次听麦同学节目会觉得哎，这个电台 DJ 怎么跟别的DJ 不太一样啊，呦，好，来加入我们的麦家族，会有更多有趣的事情等你。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找到点歌贴之后呢，可以来留言点歌了。同时还可以预约明天晚上的歌曲哈，曲目在等你。也可以在微信 ID 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路上的朋友不要玩手机，我的微信 ID 很好记，微信里面搜索麦家族的全拼就可以了。音乐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your own. Why you tryna play like you're so grown? Everything you own, boy, you still own. 最遥远的星河，

王杰的一首老歌，在周末的夜晚听一首老歌，总会让你的思绪万千，总会让你想到曾经的点点滴滴，想到曾经的你。接下来再播放一首应景歌好了，跟所有呢享受美好周末夜的你一起分享，来自苏打绿，下雨的夜晚。 他用他遗忘的本能走了那么远，一直到今天你还为他纪念。你用慢半拍的脚步走得那么累，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察觉。记得你不懂告别，让过往不断上演，记得伤口倔强盘旋着那一天下雨的夜晚，你的心整个都摔碎了，让雨水静静掩护你的眼泪。我不会问，不会说，你太伤了，一片湿透了，我会在这里陪着你。轻轻蒸发你的眼泪，谁都别问，都别劝，你要聪明一点。雨停了，我还在这里受伤了，谁都会哭泣，哭完了别否定过去，快乐的美好的都还在这里。 些，不了解你短信里的暧昧，把每一封蜜语对着字典把你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周末夜现场到了23:48，我们欢迎出了瓶颈间大雨。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到了北京时间的23:53，今天的麦麦的周末一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不要忘记在明天晚上10点钟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由 DJ 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带来的只有在周末周六周日可以听到的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祝所有的小伙伴们晚安，明天再见喽。 倔强。